币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在这个周六上午的10点锁定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耿化。第939期榜单的排名情况，在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通过一段公告牌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蔡依杰《夜半超人》。 我不要这个好温暖。 第14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13位，蔡徐坤 It's You。 第12位，丁薇风度。第11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第10位，毛不易给你给我。第9位，无下10万灰尘。第8位，李荣浩年少有为。第7位，薛之谦肆无忌惮。第6位，莫文蔚绝。第5位，许巍我的爱。第4位， SHE 17。第3位，邓紫棋倒数。第2位，张杰一路之下。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最好的那年。 最好的那年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本期榜单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很平均的排列在各个位置上。首先是第15名位置，我们看到第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在我们全球榜主办单位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成功夺冠，进入到全球榜上。首周排在第15位，这是来自于蔡依杰《夜半超人》。 夜半3点的急 歌给你赶到好入中你声线低沉乱作一堆的空酒樽把你监禁一片忧郁的气氛没结果的拖拖拉拉他最喜爱你竟似那一个人你口中想换出他却把我拥吻对我说敢不敢我不要这个可能却实在无力逃避相拥的体温我心里呼叫新人偷偷先来天下之吻责任，但遇上 Plan B 酒醒的你反悔，三个都错得更深。又再想 Plan C 抽取今晚的吻，此刻最很接近。若这刻假装他调乱身份，如何才能脱身？静候位位都开心，可惜这位普通人怎可改动迷幻命运？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星上榜排在第十五位，蔡一杰夜半超人。同时期的小虎队已经解散多年，而草蜢仍然还在进行时，除了一起发片开演唱会之外，也会各自有所发展。蔡一杰在2004年曾经推出个人专辑 Solo， 就在上周三带来了时隔14年的全新个人专辑 One。 那这首夜半超人就是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好，我们向上一名，接下来听到的是上周以第十名的成绩进榜，本周下滑4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是由阿信创作演唱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轮回曾经的天际线， 相恋、哦哦哦、当每颗星星 We'll be right back. 49% 团长 C 位出道的蔡徐坤首张个人 EP 一，迷幻的 trap 还有沉浸动感的 future R&B 曲风，也带来最潮流的音乐属性。这首主打歌 It's You 呢，上榜三周时间，首周以第四名的成绩进榜第二周第七名，本周滑落到第十三名的位置。第十二名出现的是本期榜单第二首上榜新歌，这也是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取得好成绩，丁威的风度。有吉他大师 Dominic Miller 还有小提琴家林朝阳的加盟，作为丁威在松榜专辑之后的首发单曲，仍然我们可以听到是文艺感和音乐性齐头并进的感觉。 吹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进的雾，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我的双目为什么 真了解，最实极清楚。 让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可自欺，天生斗士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做自己好，未学似你。学习辨认比想非同错，是自问真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心魔，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吗，自我都 Jin Lee， 李欣妮的单曲《自我感觉还好》以十周榜零成为本周的恒星歌，这也是本期榜单唯一一首上榜时间达到两位数的一首单曲了。林夕的歌词写出了心灵和身体的对撞，李欣妮在演唱上也是用声音分成两个角色。那这首歌呢，在取得十周上榜时间的同时，成绩上浮四个位次，排在第十一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周以第五名的成绩进榜，本周第十位下滑了五个位次，这是来自毛不易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给你给我》。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我你最最真贵所有的所有，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笑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有礼，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十月十四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十月十四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 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双休日，本市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回升，地面处于弱气压场中，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前两天有所转差，但是对出行影响有限，还是比较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早晚比较凉，请注意添衣保暖，防止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白天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10月12号，在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论坛上，近20位作家、评论家展开对谈，他们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许多高深的话题。北京文学中曾涌现出许多典型人物形象，比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茶馆》中的王立发等等。40年来的北京文学史上，哪些文学人物具有时代感，是评论家、作家感兴趣的话题。文学评论家李朝全认为，北京文学是与大时代同向而行的文学，具有变革和创新的特质。北京文学全程参与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但同时，北京文学当下也面临一些问题。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杨晓生说，近日进行了北京本土创作人才调研，就中短篇小说创作力量而言，北京作家人数在江苏、湖北、辽宁、河北之后。目前正在投入文学创作的作家大多数是中老年作家，30岁以下创作者仅占4%。另外，北京作家对创作资源挖掘不够充分，创作作品类型还显得单一，优秀作家队伍有青黄不接的苗头，从事京味文学创作的人群在逐渐减少。面对当下的困难，作家徐健强调，文学作品中一定要有中国气派。他认为，作家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深深地淘一口新史诗的事项之景、情感之景、精神之景， 文学之景，才可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具有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这个周六上午为你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人耿化。那继续来关注第939期的榜上歌曲。这一时段呢，首先听到的是上周以第11名的成绩进榜，本周继续前进两个位次，排在第9名。这是来自胡夏新专辑的第5首亮相主打单曲《十万灰尘》。 黯然销毁，你不是我的余温，你是梦境跟谁？我在深夜清晨去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扬起那一瞬被你 我走过天涯孤城，江河与离人，怎么走不出你的指纹，越过星辰，沧海与浮生，可能都不如你同心一程。残雪尘封，蝉鸣有秋分，傻的时光都与心不忍，烟火歌声孤枕又余生，总算抬头望见星月斑斓。 这是上榜第二周排在第9名，来自胡夏的《十万灰尘》。这首歌既有着胡夏一贯的情歌属性，又在编曲上有所创新，营造出了一种情歌当中非典型的宇宙感。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闹翻，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雨的快感， 首本周第七名，薛之谦《肆无忌惮》，第939期榜单上榜五个星期。接下来在第六名的位置出现的是第一首从 Top 3的位置上滑落的歌曲，上周亚军位置，本周第六名，上榜三周。这是来自莫文蔚和他欣赏的方大同的首次合作《绝》，收录在 Karen 入行25周年纪念单曲《我们在中场相遇》。那下个小时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第939期Top 5的歌曲，以及下榜歌，还有全球榜的推荐歌曲，我们稍后见。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真实，也吻过喉诀，转过里夜，有一些眼里很绝，变成我边走边在学，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更多感觉，盼更多的深夜，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乱雾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慌，

一怒之下。本周冠军曲目 TFBOYS 最好的那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人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39期榜单的排名情况。Top 5歌曲持续送上，首先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的最大升幅歌曲，上周以第12名的成绩进榜，本周前进了7个榜位，排在第5位。这是来自于许巍，我的爱。许巍的全新单曲《我的爱》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上成功取得三连冠，本周在全球榜上也有着七个榜位的升幅，跻身到 Top 5的阵营当中。接下来来到第四名，出现本期榜单第四首进榜新歌，2001年9月11号女生宿舍专辑的推出， SHE 正式出道，到如今已经17年了。从当年的小女生到如今三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阶段，无论是在一起发展还是各自单飞，三位女生始终是情比金坚，也成为华语歌坛最成功的女子组合之一。我们邀请到了吴青峰来创作，我们听到的是 SHE 成军17周年纪念单曲17，这首歌曲本周全新上榜，排在第4位。

是来自邓紫棋的倒数。之前说到 SHE 成军17年，而邓紫棋到今年也是出道了整整10年，为此开启了音乐童话三部曲的企划。首张 EP 另一个童话的主打歌倒数上榜3周，上周第3名，本周成绩不变，仍然保持在季军的位置。上周亚军歌出现在第6位，季军位置不变，那上周的冠军歌本周下滑了一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这就是张杰全新的音乐版图为 Life 2 EP 当中的主打歌《一路之下》。 每一层谎言落下的灰，每一个边界拖着的疲惫，你好世界心灰，凶狠弱小相对，给一份的勤劳收获的泪，给一双清澈坚实的嘴，得到失去翅膀， 这一片角落 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 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我将回忆刻在时光里面。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榜的空降冠军歌曲，这是来自 TFBOYS 最好的那年。曾经的三个小朋友已经到了18岁，长大成年，这五年不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一路支持他们的歌迷，都是一段美好神奇的经历。好，至此我们完整分享了第939期的15首榜上歌。那下一时段我们将会重点关注本周下榜歌还有全球推荐歌曲。李杏妮自我感觉还好在本周成功跨越十周榜零大关，成为本周的恒星歌。而在上周另外一首同样有着九周上榜时间的歌曲却遗憾离榜，我们就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渐渐》。 在夜晚说早晨，攀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

具体预报是白天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健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是休息日，这一时段呢，给您带来周末旅游出行资讯。2018年香山红叶观赏季从今天起到11月11号在香山公园举行，为期31天。其中10月13号到11月11号期间的每个周六日为观赏高峰日。交管部门将在观赏高峰日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对香山地区结网辅路采取两项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同时，为了做好游客停车保障，市交管局协调相关部门在汉河路开辟大客车路侧临时停车位200个，同时与香山地区10处停车场建立实时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停车场饱和情况。为了节省出行时间，避免停车难，建议广大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公交部门运力充足，可乘坐有轨电车西郊线、公交318路、331路等线路。再来看，本周末上午10点到中午1点，大广高速大兴桥到赵峰桥以及大兴野生动物园周边车流量大，从东部城区前往游玩的市民可以适当绕行京台高速到庞安路。另外，今天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体育主题赛事，今明两天朝阳公园将举办主题活动，前往参与的市民可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明天上午，丰台园博园和周边道路将进行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8点起到比赛结束，周边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有出游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以尽量避开园博园周边道路。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耿化。那今天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939期榜单的下榜歌，还有全球推荐歌曲。首先听到的是上周以第4名的成绩进榜，成功取得黑马歌头衔，但是没想到一周之后却在榜单上不见踪影。这是来自 GW 王浩儿的《主宰》。 一句接一句，我心讨厌我嘴散去，每一句双手拥抱暖身躯，心中竟有冷风吹。不对太不对，我不可再挖取闯进你心里，天空总有禁飞区，方中有废纸堆，情绪永远的坠落，而爱你很寂寞，浮沉在爱的深海，苦苦挣扎放不开。 JW 王浩儿的主宰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好成绩，进而推荐进入到了我们全球榜的行列。上周取得了黑马歌的首周第四名好成绩，却只在榜上停留一周时间便匆匆离榜，所以说世事难预料。上周新鲜上榜的六首歌曲当中，排在中段的四首歌顺利继续在榜，而最高和最低的两首歌曲都没能继续出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上周进榜第十三名，本周离榜，潘玮柏、袁娅维、星光。 这个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不为时间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一起流的血泪看来自不同的血脉，他们说过明天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的位置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 Do what I 很与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顶端，我就是个战神。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听我答案和你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就是个战神， 创造的 我来到今晚，才明白那惊诧。你一句愿意吧，我或未明真假，然而停在岁月之间，回忆得太耀眼。多少年的旅途，为承诺这刻抱拥一生人。世界已静下，你说句冷不冷，会怪我静到吗？谁说人间远老，有一位永同胞，如你无法宣告，仍其实我知分手，为求浓重上到远山，留底此际哪怕多少年的旅途，为承诺这刻抱拥一生人，何以青春不老？可感觉到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精装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我们听到是来自 Robin and Candy 的《青春终老》，一起走过七年的他们，在今年推出的全新单曲，唱出两个人的长久的友情。这首歌曲之前在香港方面榜单上取得好成绩，但是在我们全球榜上遗憾没有能走得更远，只有两周榜龄最高第五名的成绩。在近几期榜单上出现了三首剖析内心感情观的女歌手的作品，先是谢安琪《人妻的尾数》离榜，而本周容祖儿《心之科学》也带着六周榜龄最高第三名的成绩离开了榜单。还是要说，爱情不是科学，不要太过理性，太过计较。 分一次手，你带伤元气，病两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你，他的五官也并不完美，提前都末期，除非因你下错棋，曾多么爱亦会你，谁的心似随意记，情人不。

心底开出寂寞的花，你好吗？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想沿着回忆狂 在华语歌坛出现了非常多优秀的马来西亚歌手，从巫启贤、柯以敏、光良、品冠、梁静茹，到如今在粤语音乐市场很高人气的李清妮等等。而要说到现在马来西亚的当红炸子鸡，可能要数尤长靖了，尤长靖了。参加偶像练习生 E9% 的成员身份出道，如今回到家乡马来西亚也是有着超高人气。那这首尤长靖带来的《昨日星空》继续在本周榜单成为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另外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属于上周上榜，本周离榜， JW 主宰。而我们北京方面继续由在中歌榜三连冠的许巍《我的爱》来担当。接下来听到的是在上海方面全球推荐歌，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的主题曲，张杰演唱《不想想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全球榜我们再会。 你是夜里星光，散落在我肩膀。可是你心中的梦想，为谁闪亮？当微风吹过你的脸庞，我希望你听到我的愿望。一首歌的时间给你答案，不想想你，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不敢想你，害怕思念会变成回忆，在我手心写你名字，是我和你最近的距离。就这样在一起，快乐遗憾都是相遇在星光。 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